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立新读报在北京，北京电台有听听，新闻广播说不停，天下时事听分明。啊，听听是怎么个意思？就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这个宝贝叫听听 FM 啊，这个打手机上下载就能用手机来听匣子。跟这个匣子相比呢，它有它的优势啊，当然前提是您那地方 WiFi 相对给力啊。对其实都给力啊，不耽误。它中间啊，说是要是停顿一下，这您别害怕啊，这个我们这儿还啊人在呢啊，还播音呢。他是因为这手机啊，那个要是 WiFi 信号不太好，可能会有点卡顿，稍等一下就来了啊，不着急。听听这是一个啊，因为这个最近听听改版，所以说呢，版面上更加的这个啊，这个丰富多彩啊，您可以多关注。另外呢，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能够不断的了解更新的新闻。这就哎，该说正事儿了啊。前头那个呢啊，当然也是正事儿啊，天天说。这个新闻这块呢，给您出个题儿啊，什么叫科学防疫？老说这句，哎，这说了，现在呢比过去啊头段时间好太多了。我看有一位这个网上的这个博主啊，这个老主编啊，那位哎，对，他倒是说了一句呢，我个人还是有同感啊。他说这个大半个夏天呢，哎，都是咱们都付出了啊，在这个防疫上头不容易，可不是吗？他说这个时间是对的，可不大半个夏天吗？大半个夏天搭着得有多半个暑假。哎，孩子大人，你看这就说呀，到这个时候啊，那位说行了，别介呀，别行了呀，啊，可以了，别介，别可以了，差不多了哟，那哪成啊。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强调这个紧张的时候嘁着咔嚓，哎，那么要不紧张的时候呢，也不能稀了哗啦，哎，多在您稀了哗啦了，告诉您早晚你得再来一回嘁着咔嚓，这是有教训的，哈哈，对溜。所以说咱得特别强调这个科学防疫，也不是说什么时候咱都嘁着咔嚓啊，哟呵嘿，哎呦喂，妈爷在啊，这个个人认为啊，这个也并不科学啊。这个什么叫科学防疫呢？三句话，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疫病流行。这个流行病在人类历史上，在咱们这个星球上肆虐不止这一回，发生过很多次了。现在来说，打全球而言，跟历史上人类跟那个时候那个疫病啊斗争的那个经验教训相比，现在来说，别看啊 也造成很大的危害和影响，但跟历史上相比好太多了。这个你不承认不行，它是事实啊，不行的话您去看一看历史，家里有老人的话您可以去问一问啊，不单是欧洲历史上那黑死病，咱们国家历史上也发生过疫病大面积流行。哎，那要现在来说呢，医疗水平啊，各方面社会管理呀，国家综合实力呀，啊，跟这个国外方方面面的合作呀，哎，这些个都是有很大的进步。所以说，一方面不能松心，同时要有信心。哎，用这个文化来，文化和文明来对抗这疫情。嗯，那前提就是什么呢？第一，讲文明；第二，有文化。哦，这很重要是吧？太重要了。文明和文化在这里头表现的那个作用太显著了，真的啊！哪个大夫没上过大学呀？啊，那倒是，对呀。哪个大夫，人家平时搞科研不得写论文啊？那必须的。对，这就是头一句啊，科学观点看待流行病。我认为现在有些同志，有些朋友，咱也实话实说，他看待流行病的观点未准科学。嗯，第二句，科学的手段应对疫情。哎，第三句，科学理念加强管理。这就是科学防疫啊。哈哈，对了，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强调这个，别回头哟，哎呀呵，行了啊，松了吧，别松了呀啊，就是啊啊，您那个鞋带松了还得系紧了呢啊，对，要不然的话他走路塌了啊。哈哈，对对对，就说这个，不要学国外某些个别村儿。怎么意思？但凡好点就开始折腾啊，你看这个，这头几天的事儿吗？啊，你这个天竺喜迎板砖节。你等会儿，那位说什么节？板砖节。当然也不仅限于板砖，石头子儿啊，土磕勒啊，啊，都行都行。这什么节呀？具体咱不说了啊，当地传统节日，这节日过的那是太惊险了啊，这节日过的一不留神得有生命危险，真的啊，您最好这节啊，在当地您最好带着钢盔上街，是吗？啊，容易给开了瓢，开了瓢，真的，他们当地习俗就这样，相互之间表达友好祝愿和善意，用什么方式呢？互相之间撇砖头，撇在哪儿啊？随手拿起什么砖头、土磕的、什么板砖之类的，板砖就算了，就说呀，嗯，万一有工地呢？拿板砖，嘿，互相之间，肉肉肉，刷刷，啪！那说行了，别问了，给开了。啊，可就是那个真给开了。好，这一趟节过下来，这一天75人到医院，捂着脑袋，哎呀，哗！我这形容的有点夸张，但真事儿啊，他们这活动持续了7分钟，75人受伤，啊，轻伤，这有轻伤有重伤。还说呢，轻伤不下火线，嗨，你过个节还玩命，可说呢，就说到了再次强调科学防疫的时候了。哎，这是两方面啊，一方面不能放松警惕，头段时间有些个环节，哎，咱就具体不说了，有些环节看似应该兴许是没太跟上，也不只是这德尔塔无孔不入，当然病毒确实很厉害，正是因为它厉害，有些关键的坎儿，那您得 是不是啊？得着吧上啊。就说这个事儿嘛，具体不说了啊，具体不说了啊，这篇翻过去了，咱这个啊向前看啊。哈哈，对了，一个事儿不能放松警惕，这说的是管理啊，不是您啊。啊，对，您也应该有警惕性，但是我第二句是说给各位听的，包括咱们聊天室里面有些朋友，群众和管理部门都不要有意无意的放大病毒恐惧症。实话实说，我还真是打报纸上看来的，真有因为这个吓到什么份上，真有吓到回龙观去的。干嘛去那儿啊？那儿有一家啊医院。哎，具体的哪天咱们赶到休息日给您讲故事。我说这个今儿时间太紧，咱就不展开说了。真有害怕害的吓到这个份儿上跑回龙观看病去了啊，这叫病毒恐惧症。嗯，说这个必要吗？如果说啊，咱是出于防范的意识必要，但是一旦被放大以后，他这个心态扭曲，哎，麻烦了，一点不夸张，真有为这个啊，这儿有进回龙观的，还有进 ICU 的呢。 ICU 不是恐惧吗？对啊，害怕呀，不能去医院呐。我就听人家说过，哟，这时候不能去医院呐，啊，那不合适怎么办？忍着，哎，啊，咱们是吧？咱们就绷着，哎，绷着啊，这绷得住吗？可说呢，这真事儿啊。广东深圳有一姑娘，她呀，其实一开始就是闹肚子。就他那新闻我看了，上下文一对照就是闹肚子。他怎么回事啊？他们那个南方人啊，当然也不是说就南方人都这样，他这个好喜吃这个那个凉一点的东西啊，天也热是吧，再带点生的啊。其实生的呢如果说啊烹调的这个合适啊，这个保鲜，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生的可以吃。这位呢好喜吃寿司，还不是说呀，他不是深圳的吗？广东人好煲汤啊，是什么什么吃个什么海鲜之类的，他不是，他好喜吃寿司，带点米饭啊，就是其实就是饭团子，嘿嘿，对对，饭团子。就哎，他吃这个，他吃这个呢，当然是可以了，当这个快餐啊，点吧点吧。问题是这东西它也不太能搁，说实话，你要说哎嗨，这个搁个一半天的它没坏，是你觉得是没坏啊，就有点那个馊吧味儿吧，你看看啊，就哎一闻好像发酸，嗯，搁到嘴里一嚼啊，有点黏啊，黏糊糊的，这就坏了。他不知道，他给吃了，而且饿呀，吃了不少寿司，结果吃完之后闹肚子，哎呀，这难受，呵，又肚子疼，呵，哎呦啊，跑那个啊厕所洗手间，哎呀，好，一天上30多回，哎哎呀，那肯定是闹肚子呀，这甭问啊，是不是，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情况，这个您反正你要咱们来说普通人判断，至少闹肚子，有没有其他的，那你得去医院呢，你到医院看急诊，说你他为什么呢，发烧了，不行，不去。什么啊，不去不去不去，没事，还这不要紧的，这个还减肥了呢，这能是减肥吗？这个啊，这嗨，我这坚持啊，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是啊啊，家里人包括朋友同事也说你这不舒服，你说你都别上班了，没还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啊，我争取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别去呀，老板还不答应呢，那你这事儿闹的，回家歇着躺躺去吧，那没事，不要紧的。我这个，我坚持坚持，不是你别老坚持，你不行，你难受，你得去医院。跟您说啊，就他这个高烧40度，愣是自己在家， 啊，吃点小药吧，啊，喝点热水，呵，哎呀，毛巾啊，热毛巾敷一敷啊，不是凉毛巾，热毛巾那度数更高了。哎，我告诉您说啊，一点不夸张，就他在家这么绷着生扛仨星期，40度就烧到这份上，连着腹泻在家肚子疼，愣绷了仨星期，嘿嘿，他愣是没去医院。问他为什么？哎呀，我这个现在这防疫这个，你说这事闹的，我这到发热门诊，回头让人家留下怎么办？万一我这个……说实话啊，就算万一您要赶上这个德尔塔，这也没什么，那留下就留下吧，你必须留下呀，这你去哪儿看？他能看得了啊？您得到正经医院去看张大夫啊。您不能到那小门诊小诊所花1000多块钱挂号找那给您动不动就开绿豆那张大夫。那位说，那他不是大夫啊？对呀，对呀，是吗？啊，他哪儿不合适也得去医院。对，所以就说呀，之前张文宏大夫就提醒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个提醒非常及时，很必要。张大夫说的特别对，张大夫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嗯，你要是哪儿不合适，特别是发热，赶紧去医院。这姑娘许是没听见，在深圳可能远啊，也没有下载咱们这个听听 FM， 至少你实在不行你听听读报啊。一再说呀，仨星期在家里待着闹肚子本来不是什么大毛病，要我说，你要是及时去了医院了，就是发热了，到门诊看完了之后，是现在啊，到医院呢，这个手续是得有，就是什么呢？发热，你要是发热啊，别的好说，发热这个得测核酸，这我知道，但是测包括住院都得测核酸。可是现在呢，没说嘛，科学管理来防疫，哎，所以说呢，医院这方面系统升级了，过去啊，你要测核酸没法马上出结果。我这说的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啊，不是我啊，就是我们一同事，前段时间家里头老人哪儿不合适，到医院说得住院。哟，我说那这个要不要等啊？他说不用，他说不用。哎，病人患者测完核酸很快出结果，真正做到了立等可取。方便呢，没事儿，踏踏实实住院，哎，该治病就治病，该手术手术，啊，哎，然后该这个订餐就得订餐，嗯，都住院了还想着吃，那必须的，营养得跟上啊，啊，我那个对医院里头那个伙食我太熟了，是啊，就说这姑娘，结果她哪儿都没去，就跟家待着，愣待了仨星期，哎，坚持，坚持。哎呀，给自己鼓劲儿，我可以，我能，我可以啊！不可以，那太不可以了。早晚有垮的那一天，行了，哎，实在不行，家里人急了，这人不行啊，这人一点精神没有，打蔫儿，烧了仨星期，谁受得了啊？谁不打蔫儿啊？赶紧别跟他说了，别跟他磨叽了。哎呀，我不去，你走，赶紧走吧。送到医院，嘿嘿，这回啊，大夫说了，赶紧的啊，绿色通道吧。啊，哈哈，我没事儿。什么叫你没事儿？你事儿大了去了，多器官衰竭，严重感染休克。你这叫休克，知道吗？不是打蔫儿，晕菜了，直接住医院了，都进了 ICU 了。所以说呀，别老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提高警惕性跟自己吓唬自己，哎，跟这个是完全两码事儿的啊。这话送给咱们群里头聊天室朋友们，嗯，大家共勉，是吗？昨天啊，有听众，我觉得人家说的特别到位，就说啊，包括这个机动车啊，斑马线让行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个事情，当然这个是法规和文明双，就等于是，哎，两重的责任。 既是文明的需要，也是法规的啊要遵守的这个规定。但是呢，听众问了一句，我认为问到点儿上了，说这些个事儿难道说就一罚就灵吗？哎，说得好，说得好。必要的，他违反了相关规定进行处罚，依法而行，这个是应该的，应当应分，这咱不争竞。但是多问一句，难道说这么大社会管理什么都一罚就灵吗？不是的，太不是的了。哦，啊，不能什么都靠强制处罚来解决，必要的宣传教育引导这是应该的，包括执法部门也有这个责任，劝说呀，讲道理呀，啊，要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不能这个太啊弄这个麻烦事儿啊，我们就上来就咔嚓啊，我们就一上来就嘁哩咔嚓，这个您缺这么一个必要的环节。你看咱们北京行人这个机动车礼让行人这事儿，之前宣传过相当的一段时间啊，必要的这些个啊宣传的准备啊，路口这个啊交警站着，哎，也包括一些宣传教育，现场也一样，这都是应该的啊。这个哪怕法规执行过程当中同样要有这方面的宣传和劝导。因为什么呢？你要知道故意不礼让行人啊，就憋着撞人的，哎，我认为这样的机动车驾驶员是极少数当中的极少数，哎，多数驾驶员要不然就有急事，要不然他这个这方面观念意识稍微差一点，这个要进行必要的提醒。嗯，所以我就说啊，这个现在来说要强调这个，那必须的，管理部门您不只是管理，要把服务寓于管理当中。所以就说嘛，当然有些事儿啊，话说回来了啊，这个反正这很曲折的一个故事啊，其实这事儿本身很简单，就是收快递这个事情，但是呢，好家伙，警察说了，哎呀，出警之后光监控就掉了好几回，警察都哎呀都无语了，跟这当事人说，你就说实话不就完了吗？啊，至于的吗？你本身小事儿，你非闹到最后不行给你拘了。哟，收快递还犯法？不是收快递犯法，他收完之后说他没收着，哦，丢了，丢了，那找快递那个快递员嘛，快递员说没有啊，你说的，让我搁这儿啊，搁这儿丢了。丢了，那又那这不对，这个那是啊，我这着急呀，报警把警察叫来了。这是啊，这个北京的事情，丰台区有一男的啊，因为什么呢，他在外头他买了一台网购一台手机，那不便宜，对，然后那快递员说给你送来了，送来给你搁哪儿啊，你在不在家里，说不在，不在那一般现在都是搁的那个就是小区的那个啊物业啊什么那个大堂啊或者门口，哎，给你辟出一个地方啊，对，大伙的那个快递都搁这儿，你下了班想着来取。然后呢他报警了，跟快递员说没有啊，没有，没，我没找着，丢了。哟，快递员说您不报警我都得报警，那这还得了，这个好，把小哥给急的，哎呀，后来说了，这人说了，你得索赔啊，不是我得索赔啊，你得赔我呀，跟那快递说了，你看东西你说的搁这儿，结果你看我没收着。警察来了之后说那咱调监控看看吧，快递说我就搁这儿了，楼道里有监控，监控啊，哎，这一查看就这主他自己就把那快递那小盒拿走了，摁电梯他上的楼。哎，警察纳闷，你都拿走了你干嘛说你没收着啊？我没收着，前前后后跟警察拉抽屉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好家伙，这戏太多了，哎呀，好，四大须生啊，啊，都演不过他，那是好演技派的啊。后来警察说你不是，你的监控都看见了，你明明收着快递了，你干嘛说没有啊？我就是没有。哼，最后警察说那不行，就只能在你们家找找了。 一掀他那床垫啊，在那个床底下呢，你搁这儿干嘛呀？都没拆封，你不是收着了吗？那你干嘛说没收着啊？我想跟那个快递员那索赔啊，而且索赔呢，我还得跟那商家索赔啊。我这样的话，我能得双份儿。嗨，你这人喝着人性，可说呢。新闻一口清，张家界全域均调整为低风险地区。24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例，正式。话里话外靠大家，立心读报您吃瓜，我这吃瓜没有别的意思啊，跟那网言网语不是一码事啊。这个月份应该吃瓜，白兰瓜呀，哈密瓜呀，是不是大西瓜呀？嗯，啊，你看我立心读报您吃瓜，上网成瘾玩命刷，快来抢救咱爸妈！哎呀。老人家怎么了这是？嗨，哎呀，这一天到晚的，呵，没完没了啊。嗯，人民网有这么一篇文章，就说到这个上网成瘾这个事情。现在啊，逐渐的这个年龄段老龄化了，哎，可以这么说，老年人正在成为各种网络套路的最大的受害者。各种网上的啊，甭管是做买做卖的，还是各种散播什么谣言的，呵，说些不靠谱的那个事儿的，哎，这是最大的追捧的群体，就是这老年人。上年岁了，他没有分辨能力，这个还真不是说啊，对这个叔叔阿姨有什么不敬的地方，可以理解。一个是人老了，他这脑子不是那么好使，再有一个呢。年轻人在社会上接触的信息毕竟相对还是多，他还有一定的分辨防范的这个警惕性，老年人够呛。我举个例子，别的不说啊，就说你看这个网上这个新闻，反正我是不止一次的在这群里头看到有朋友说，哎，某音儿某斗上的新闻，那个是新闻正经发布平台吗？他那新闻多半是二手的，包括新闻的标题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他自己重新改装包装过的。你确定那是真的新闻的本来面目吗？经常是看见好好的一条新闻打报纸这儿，电视台电台出来到网上，哎，然后就三转两转，标题什么之类的全换了，弄的是面目全非，就有这样的。但是老年人没法分辨，他认为只要是公开这个在网上，在什么地方这有的这个全都是国家认可的权威的新闻。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我这说实话啊，他年轻的时候能接触到的新闻传播的平台媒体那个数目跟今天是不一样的，性质都不同。很多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接触到的新闻传播的这个渠道，比如说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杂志啊，那当然叫红旗杂志，后来现在叫求是，对吧？那么除这个之外呢，包括各省的这个日报啊，北京日报什么之类的，在咱北京一度过去曾经有北京晚报啊，这个到了这个后来啊，结束文革之后，这才有了晚报，晚报继续办啊，办挺好。还有什么北京青年报啊之类的，北京晨报啊，后来再有了什么京华时报、新京报，然后开始有网络网站啊，这开始有的那个啊，传递这个新闻之类的。可是你要是在他眼里头，他的这个过去的那个固有观念里头，他可能就认为今天网上这个包括手机谁给他推送一小号，哎呀，这都是国家媒体这儿来的。有些个就故意的，因为他当年嘛，他这个了解新闻啊，包括他这个说话呀，看问题的方式方法什么之类，哎，故意的就切合他当年那个认识。哎，你爱听什么，你爱看什么，我就给你推什么。至于说这东西靠不靠谱，我们不负这个责任啊。我们这边看重的是点击。 绿， 嗯， 你听见了吧？点击绿，哎，所以说一方面就说这种网站，这种网络营销方式，这就是网络营销，它那底下带着广告呢，啊，它是奔着逐，它是逐利去的，可是呢，却把老年人带跑偏了，这一样是网络沉迷吗？历史上就有这事儿吗？历史上没有网络，但是有沉迷啊，是啊。王无道贪色酒，你看这叫沉迷吧？啊，叫那你、啊。这个沉迷了啊，游龙戏凤，那肯定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啊。前段时间网上出过这么一档的事儿啊，有一个特别红的一个什么什么教授，哎呦，说这个说那个，哎，突然之间有一天，就他那个公号啊，什么小号上来了这么一条，大伙儿一看，这不是瞪脸说瞎话吗？他自个儿也觉得不好意思，自己出来承认啊，这是我这有一个公司啊，这给运作，这都是小编们干的。啊，小编们替我写的，你看你明白了吧，真相大白了吧，是不是啊？打脸不打脸呢？不是他打不打脸，是那些追他的，哎呦，什么都信的那个，这样的人才打脸。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明儿个聊天室接茬聊。